岂能不感激文学，岂能不感激书籍啊、哦？ 嗯，也是正因为在文学创作学习班学习过、 嗯、 然后当时还发表了一篇小说 向导 叫做向导、 嗯、 是在兵团战士报上， 这是唯一找不到的 一篇稿件 找不到了，现在 这应该是处女作、 哦 嗯、对、嗯、 好像还跟现在环保的这个主题还蛮契合的， 它实际上就是讲这样一个故事。 嗯， 因为我们那时候连队都是烧木材的、 嗯、 烧木材就上山去伐嘛、 嗯、 那说句实在话，几个连队几个冬天下来的时候、嗯、许多山就发的这个半光秃了、 嗯、 我看了都很心疼，然后我就写一个老战士带着大家上山伐木，就是只伐病树、歪树和倒树、 嗯、 大家就很生气、 嗯、 这会费时费力、嗯、而且呢成果还少， 是 由于出于不满嘛，就在爬犁上故意把他挤下去，他还摔伤了腿，但是他说出的话、嗯、要为子孙后代来想嘛，这树林也不只是我们的，得多大的林子经得住这么烧。 嗯， 由于这一篇小说， 嗯， 我才得以上了复旦大学。 是，复旦大学的老师可能觉得你这篇文章 跟在当时太不一样了。 对呀、啊， 嗯， 很有特点，所以当年千里迢迢，人家从上海到那 现在，现在想下来， 找你 怎么会有那么负责任的老师？现在我想起来就特感动，就是说，他也从佳木斯， 嗯。 坐十来个小时的火车到哈尔滨、 嗯、 从哈尔滨再坐十来个小时的列车到北安、 嗯、 北安就没有火车了、 嗯、 再坐七八个小时呢，然后到了黑河，再转过来从黑河到我们团，然后才能见到我、 嗯、 因此他这一路上算下来就马不停蹄也要四五天啊，就会见一下我，他居然就这样来了。走， 你都没想到吧。 我 找你， 我呢那一天是在木材厂抬木头、 嗯、 我去了的时候才见到那老师向我自我介绍、 嗯、 复旦大学的，关键在于我当年没听说过复旦大学。那你要干嘛呢？他说谈谈文学，问你最喜欢的作家会是谁，说那就谈到雨果，谈到这个巴尔扎克，谈到托尔斯泰、 嗯、 关键在于我还居然会谈到丹丁的诗。为什么会谈到丹丁的诗呢？意大利对吧，小人书铺里有丹丁的故事。他最后提了一个问题，他说你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如何看法、 嗯、 这个很偏了，这个意见但恰恰我看了， 看过， 对啊，而且呢恰恰那时候是人民日报在批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整班。为什么批呢？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民主主义者、 嗯、 他是主张改良的、 嗯、 他不是主张革命的。那当时我就会谈到，我说我们今天的这样的批判总有一天是会因此而感到羞愧的，对吧、 嗯、你也敢说。 那个时候我是属于比较敢说的，那些毕竟发在人民日报， 所以你胆也大呢、 啊、然后老师非常好，他不发表意见、 嗯、 那是我碰到的最耐心的倾听我谈文学的一个人。然后最后走的时候说，这个我们的谈话不要跟别人讲、嗯、对吧， 保护你。 后来复旦大学就来了录取通知书嘛。因此我对书籍的感受、 嗯、 它就不是一般人的那种感受、 嗯、 它是在那个特定的时期，它真的直接影响了你的人生， 是实实在在的改变了命运、 嗯、而且还正因为是有文学的关系，就我经常觉得我是一个好幸运的人。 嗯， 我经常非常感激命运，因为我几乎是被友情簇拥着走过来的、 嗯， 这也跟文学有关，就是由于喜好文学，所以当年跟我比较好的同班的同学，他们也愿意听我，至少听我讲讲故事。 嗯， 到木材厂的时候遇到很粗的木头，你别抬了对吧，那你一边抽烟去，我们抬，这样受到爱护。 嗯， 然后我就愿意给他们讲故事听嘛。 嗯， 你像我们的那个兵团政治部下面文艺处的宣传干事崔长勇， 后来我到木材厂去抬木头时，我也坚持不了的。 嗯， 实在没办法，因为我那时候得肝炎，自己不知道，肯定是浑身乏力嘛。 嗯、 然后我就给他写信，我说老崔，我实在坚持不住了。我说这样吧， 嗯、 我要回山东去插队好了。他会说你给我时间，你的事 我一直在关心着。我以为他写了这封信可能就会忘记，三个月之后团里告诉我说是兵团有人来看我，我到这个政治部主任的办公室去的时候，我们的老崔坐在那儿，他会借一套军装，这是违反纪律的。他为什么借？是为我借的。他只有穿着戴领章帽徽的军装出现在团里的时候，一个干事才会受到政治部主任的接待，对吧？他为我来说，这个梁晓声，你们这里如果安排有困难的话，所谓安排无非就让我的劳动强度减少一点，给我一点写作的时间。那这一份感情，你想他也是一路风尘仆仆的。就这老崔后来的时候给我写信，都是一直鼓励我创作的。就是我一路这样走过来的时候，就好多这样的人都是关心着我，爱护着我。哪怕我有的时候人生处于低谷，在别人看来的时候要摔跟头，我当年觉得有这些友情在的话，好像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这决定了我的一些作品中，在写到友情的时候，它都非常饱满。那别人就会觉得，哎，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？你笔下为什么写了那么多好人，那么多好人之间的友情，你太理想主义了吧、 嗯、 有的甚至就会觉得你是粉饰生活。其实在我这儿不是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 你这个叫好人文化、 嗯、后来的时候我确实我感觉到了这一点，我说文化化人化到底、嗯、不就是要人都变得好一点吗、 嗯、 有担当， 嗯， 有正义感，友善，那这个说到底它就是文化在起作用。实际上呢，我写的那些人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友情只不过是我经历的现实而已，但是连这种现实如果大家都看作是理想的话，实际上它折射出了我认为的另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今天的国人难道对于人间真情已经变得那么样的不信了吗？我们的眼真的不能看到了吗？或者说我们的生活中真的这种现象很少了吗？那实际上是说现实出了问题，生活出了问题，同胞出了问题，而不是说文学出了问题。因为我理解的文学它不能仅仅是镜子，文学不仅仅反映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，很平庸，很自私，窝里斗，什么石绊子，落井下石。如果是这样的，文学也不能仅仅以这样反映出来了为他的最高使命。 嗯， 文学恐怕还要接触到人在现实中应该是这样的。 嗯， 我后来悟到，原来全部的文学包括文艺， 嗯， 最核心的那一部分，就是说它作为文化的那一种主要价值， 嗯， 实际上是一再的推出着人类，就是我们应该怎样， 嗯，还是向善向美的。 嗯，反正至少我是这样相信。 嗯， 因为 是您看，其实你也有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，也有周围一些小人， 嗯， 要怎么陷害你挤得你盯着你看，可是您都没说， 没有那些吧， 都是战友之间的这种 那些，你不能记住那些，你真的比起来，我们经受这些算什么？嗯，你要读书多一点的话，有许多人经历的，可能对他们的打击会更重。 嗯。 至少我经常告诉自己，不要太矫情， 嗯， 不要太娇气。你所受的那点算什么？连时代的擦痕都够不上。可能是有时候意气， 嗯， 我觉得还要写出来， 嗯。 但后来再成熟一点，既然连擦痕都不算，那就要求自己住口，不要再说这些了。 您最新的小说《人世间》今年年初刚出版，这一部《人世间》120多万字，写了好多好多年。 对， 之前您的那些伤痕文学的小说都是以知青为背景的。 对， 那这部《人世间》是从70年代一直写到现在，50年跨度， 对， 差不多。 对，这一部书呢，实际上是有两个情节， 嗯， 一个情节是向家乡的父老兄弟，汇报，还有一种心愿呢，就说因为以后再写这么长的就很难了，也没有这勇气了，就说要写一本向文学致敬的书，它影响了我这么长时间嘛，而且我十分感激它对我的影响。向文学致敬的意思就是绝对不考虑市场化的问题。你这个想法从一开始就意味着，就别人就会说你写那么长， 对， 怎么发行啊？尤其今天谁来看？ 对， 对吧？要排除这个市场化的这个考虑，绝对的，以一种向文学致敬的一种感恩的心情来写，水平怎么样再论。第二的话呢，就说也不要考虑影视化。 嗯， 我需要写一本最大程度的体现小说是怎么回事的书。还有一点就是说，我也确实关注到，就你刚才说的，就是那些当年的小青年，就我们这一代的弟弟妹妹，他们在整个的这个文学画廊中经常的被忽略。现在回过头来想的话呢，就觉得第一呢，要为文化画廊添上这样的一些形象，第二我也觉得我突然理解他们了，也很心疼，就是哥哥姐姐都下乡之后，那些和他们最亲的伴儿的关系没有了，学历低，都是贫家子弟，分配的工作都是那个最边缘化的，算是个工作给你就试了的那一种。往前看人生的话，谁也看不到多好的一个图景。但是这样的一些青年，我觉得他们大多数心中还有向好、要向善的那种标准，所以我也非常喜欢他们。还有一点就是说，向友情致敬。 嗯， 就这本书里我写了我所感觉到的友情，向书记致敬，写到了书记对人的影响，向那种超门户的那种爱情致敬。这部长篇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，当时写的时候有两个挑战吧，一个就身体准备。我写到最后几章的时候，我已经感觉到我的胃的状态很不好了，就吃不好、睡不好，胃也会疼嘛。因为胃疼的我比较警觉，就是我父亲是有胃癌走的嘛、我在体质许多方面像我父亲、但是我一想我怎么办呢，我如果现在就是看病出来一个诊断说你就是什么问题、那我是继续写下去呢还是看病呢，所以我基本上还是咬着牙就是把它写完了。 所以这一步之后还有下一步的打算吗？ 我可能始终在想，我始终想离开文学， 到农村找一个 对 小屋子安安静静的待着， 读点书。另外的话呢，新书这部书实际上我还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文字，就是我还是需要再打磨一下。儿童电影制片厂可能又要成立了、因为我是老儿童电影制片厂嘛，我可能会在想写两部儿童电影。我还写了童话，就是以我的感觉来写的，就是说我在是儿童和少年的时候，我所读过的那些童话，那些对我的心性有极深刻影响的那些童话，它是什么样的。我想尝试这样的童话和儿童电影还能影响今天的孩子吗？如果不能影响那就算，如果能影响我就很欣慰。要说国家有国家的中国梦，我个人也有我的对未来的，至少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就生活在那样的一种状态，人看人的表情目光

亲民接地气，红酒牛栏山，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，源自顺心。